没有你哪有我，假如你不曾养育我，给我温暖的生活，假如你也不曾保护我，我的命运将会是什么？是你抚养我长大，对我说的一句话，是你给我一个家，让我与你共同拥有它。虽然你不能开口说一句话，却更能明白人世间的黑白与真假。虽然你不会表达你的真情，却付出了热忱的生命。远处传来你多么熟悉的声音，让我想起你多么慈祥的心灵。什么时候你再回到我身旁，让我再和你一起唱。 就感觉